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radio.hk。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，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， VIP 席一席12位，每席30,000元，一位席券2500元，普通席一席12位，每席7200元，一位席券每位600元。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.hk。 欲购从速，多谢各位支持。 天天天南主持谢以芳、沈四海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。 咁啊，第三節咧，嗱咁啊，第三節我哋講下啦，因為呢一次都嚇，即係好似香港嘅區議會選舉咁啦，有好多素人咧就當選。咁呢啲素人咧就即係因為從來冇試過喺呢、這個或一個國會殿堂裏邊問政，咁啊個個咧就啲素人，唉呢啲素人就好撚想咧，即係表現俾啲選民睇，嗱如果你咁。我勇将嚟噶，我悍将嚟噶，我去到立法院咧，屌你咁我就闹呢个闹嗰个，因为咧台湾嘅官员咧就俾啲立法委员咧就闹到扑街嘅，即系香港呢啲真系好捻小事，即系台湾嘅官员系即系真系俾人指捻住鼻哥咁屌嘅，即系香港呢啲真系湿咗碎啦，睇下即系有大家有机会睇下台湾嘅立法院嗰啲质询咧，即系你睇到啲官员咧就真系俾人闹到咧就好似丧家狗咁样。咁啊，呢啲新科立委啊，即系素人咧上到去，咁啊，梗系要啊， 素科你 好捻勇猛啊，大佬系嘛？佢都话俾人听，屌你，我即系吓，我问政几捻巴辣先得噶。 咁啊，有笑话喎， 有笑话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嗱，有个咧呢位仁兄叫咩咧？嗱，佢咧就话咧就即系喺个立法院嗰度质询嘅时候咧。咁啊，講得兩講就揞咗啲佢嗰個助理啊，咁啊私下間同呢、這個即係政戰部嘅官員咧誒傾偈嘅傾電話嘅錄音嚟出，嗱喂呢啲嗱呢啲可能唔道德， 好唔道德， 呢啲好唔道德嘅，因為你一啲政治助理或者啲議員嘅助理打去俾啲官員咧。譬如問一啲嘢，咁可能即係大家閒談之間咧，會有一啲係真係朋友式嘅咁樣嘅交談。 根據我過往嘅經驗咧，我哋過係 啦， 冇錯，過往嘅經驗咧，有啲嘢咧，即係都大家係丟嘅，係啊交換嘅。你譬如話小販處理小販問題，咁啊作為民選議員對小販問題處理咧，就非常敏感嘅，係咪？咁就有一啲咧，即係有啲。官員咧就好撲街嘅，咁你話喂嗰度幫手清一清啦咁，咁佢哋去清嘅時候咧，佢就暗中就話：我唔係我哋想做嘅，你哋啲議員投訴啫，邊啲議員投訴？咁梗係你當區議員啦，邊個我哋又唔講啦咁，係嘛？即係嗱，有呢啲撲街嘅。 嗱，香港咧嗱，通常有一個即係不成文規矩嘅。就話譬如一啲議員去同一啲官員咧秘密談判或者秘密密室傾偈，咁佢哋出到嚟咧，佢哋有一個不成文規矩咧，就係互不引用嚇，即係我唔會講咗究竟個官員講咗啲乜嘢，官員亦都唔會話俾人哋聽嗱個議員頭先我同我講咗啲乜嘢，係互不引用對方所講嘅嘢嘅，佢只係講自己嘅嘢。嗱我入到咧，我同佢講咗啲乜嘢。 就唔會話我爭取要咁，係 啦，佢就唔會話官員同佢講咗啲乜嘢啦，佢唔會講。嗱呢啲咧就即係呢啲係屬於係政治倫理啦，係咪？咁嗱呢個立委嘅助理嘅錄音拎咗出嚟咧，嗱呢就破壞咗個政治倫理啊！啲咪 個互信嘅關係啊， 係 互信關係。 咁以後咁你再打電話俾啲官員，啲官員仲 唔 俾料你咧？係嘛？屌你！我唔撚知你幾時錄音啊，大佬係嘛？ 因為有啲嘢咧，即係我都話啦，有啲嘢我哋真係唔識噶嘛。 系嘛？即系喺专业嘅情况底下，佢话俾你听，嗱，我哋可以咁做。嗱，你争取改路咧，唔系唔好，我哋都想帮手，即系做好呢件事嘅。嗱，不过咧，根据咧，即系个专家嘅意见咧，就唔应该咁行嘅。嗱，咁行就可能会好啲咁。咁就大家互相咧，就你一步我一步咁，就大家去倾成一件事嘅咁样。咁你将呢，你连将即系呢个谈判嘅过程，你录咗音，然之后拎出嚟。咁仆街啊！以后佢仲敢唔敢再同你倾咧？ 以后嗰啲议员再你打嚟，或者你议员同我倾偈，我咪屌咪 打官腔咯， 官腔咯，系咪啊？咁呢位立法委员叫咩名咧？就叫黄定宇吓。咁呢位男啊，咁好啦。咁我哋讲第二单咯。咁呢个讲下呢个时代力量呢个猛将啊，林闯佐。 哦，呢、這个 唉，佢 闪灵乐队嘅主音歌手， 佢就话嗱，我哋去呢个世界，即系个闪灵去世界巡回演唱嘅时候咧，就持住呢个中华民国护照咧入人哋境咧，就成日俾人哋觉得咧，即系佢系 from Republic or from China， 从 China 啊，咁即系觉得佢系中国人，咁但系咧佢又觉得屌你都唔系，系嘛，我唔系中国人嚟噶，我台湾嚟噶，但系喂咁，但系个护照上面写住 Republic China， 佢话咧。經常受到一啲唔禮貌嘅對待，咁所以咧，咁佢就話：喂，屌你咁，我即係佢，所以佢就話我將佢查撚咗佢啊，我將佢啊改做台灣。咁入境有冇事咧？我唔知係嘛，即係佢講啫係嘛。但係個問題就真係有啲例子啦，澳門、香港、新加坡啊。都拒絕入境啊！咁啊，呢個就係呢個林創作，咁啊，不妨可以再試嘅，係嘛？咁啊，鼓勵佢哋啲時代力量嘅一啲擁躉，咪屌大家都查撚咗佢咯，咪叫冚唪唥都改做 Republic 咯。 哦，但係點解佢哋參加中華民國嘅立法委員選舉咧？ 唔係呢個我哋唔講啦，又即係嗱，呢個我哋唔講啦。呢啲即係呢啲意識形態嘅口角之爭，我哋冇人噏啦。即係等於有啲人又鬧鳩啲激進派嘅，屌你咁啊！你又～啊！你選緊之後去，你咪又或者你喺競選嘅時候，喂，你都承諾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基本法嘅喎，咁即係呢啲口角之爭就無鳩謂嘅，即係攞嚟拗就快撚事係嘛？即係咪鼓勵咯係咪？即係如果時代力量嗰啲擁躉投得你票嘅，咪鼓勵佢哋冚唪唥查撚咗個 China， 叫佢哋 report 台灣咯，咁睇下咪睇下點咯係嘛？可能將來真係闖咗條血路唔頂嘅喎，係嘛？你或者將佢。你立法院通過將所有護照改撚咗佢做，喂！如果你大啊嘛，你係佔大多數嘛，咁啊改撚曬佢做 report 台灣，咁啊個護照行出去，咁睇下有冇一百六幾個國家承認你，唔知啊，可能真係得嘅，或者點變咗一百七十幾個咧？ 我睇翻十六個都唔定喎。 唔知啊，即係唔係呢啲咁嘅所謂呢啲咁嘅鬥爭咧，係需要做嘅嚇，即係我鼓勵大家做嘅。即系闯出一条台湾一条新血路，咁我唔知道得唔得啦，系咪都试下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又讲另外一个咯。咁呢个叫徐俊伟啊，咁咧就喺呢个立法院嘅财政委员会咧，就质询呢个财政部嘅官员就话：喂，屌你乜零利率啊？即系个台湾嘅零利率啦，即系全世界好捻多地方零利率，有啲负利率添啦，系嘛？屌你摆钱入去银行，唔加上你仲要俾钱佢添，咁啊零利率就即系你冇利率，咁啊即系佢攞住你笔钱，你就佢自己真系借俾人哋收利率。咁佢话喂，咁屌你财政部，咁你点样因应呢个零利率啊？佢话喂，咁个官员话喂，大佬，即系呢个零利率呢个问题咧，就唔系我哋财政部嘅。呢、這個咧就應該關中央銀行事嘅，係嘛？咁咧就今日咧就唔係開呢、這個中央銀行嘅會議，咁、所以咧即係唔係我哋嘅職權，咁啊所以咧，咁佢話喂，屌你咁，佢話你都係，但係你都係財經界噶嘛，咁啊你梗要講啦。佢話唔係啊，點咩主即係會議嘅主席啊盧秀燕就話喂，屌過兩日唔係開呢、這個開呢個乜撚嘢啊？開呢、這個。金融嘅话，金管局金管会嘅会议，佢话咁到时你先追问啦。佢哦咁样啊， 咁我唔敢问啦。 咁我今日质询到呢度为止。嗱，即系咧问错人啊，即系 问错人唔系一单噶咯。 好啦，咁我哋嗱呢一单又问错人啦，即系屌你咩？即系我去咗食呢个红豆冰。咁啊，然後就問佢點解屌你都冇咖啡嘅，咁咁撚奇怪 嘅。即係簡單啲講啦，我哋就行咗去 K F C 就投訴麥當勞嚇、啊，投訴麥當勞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一單咧就真係嗱，呢個真係好撚好笑啦。呢、這個即係我唔知道，即係有網友有冇睇到咧。咁呢位女士咧就啊，咁啊。 佢问咩咧？佢就话就咧你个就问啦，咁佢就一路问咧，就问嗰个叫做咩官员啊？个屌，我睇唔到先，嗰、那个系叫做 嗱佢就 嗱佢一路问咧就系、是、嗱佢一个口头禅嘅，问两问就好，问两问就好。这个可能习惯嚟嘅，等于我哋咁啦。 阿刘宏发咁系咪啫？ 系啦， 系咪啫？ 咁即系啲习惯，咁啊结果咧喺一篇大概 十零分钟嘅 演讲里边咧就讲咗十鸠几个好， 卅几个就好似 咁啊官员就一顶佢唔捻顺啦，咁佢仲当场咧就。读咗一篇即系啲所谓民众啊，民众写俾佢嘅信，咁佢就当然要读添， 要感谢系吕宣宁委员嘅帮助咁样。 咁读完之后咧，仲要即系连人哋赞嗰句咧都读埋。咁即系嗱，呢个咧就即系而家就喺台湾咧就叫做读稿机。 系， 即系你民政嗱，当然好多都读稿噶啦，咪你睇我哋香港好捻多啲 议员都系 读稿噶，咪就我见到有啲读稿读到好啦啦咔咔，读捻到好捻辛苦，读捻到满头大汗。 咪即系大部分咧，都系 啲助理写稿俾佢，因为老实讲，一个议员佢唔捻识晒咁多嘢嘅，咁啊，咁都要靠啲政策嘅研究政策嘅人咧去研究政策，完之后咧就写篇稿，咁啊等议员咧上去读。喂，咁你喺臨上陣之前，你係咪都睇睇篇稿，係咪自己消化一下？然後咧就即係你再讀，咁你用人性化啲，用啲口語化讀啊！咁你唔撚係嘅，屌你一字一句冚家陣的的摸摸尿尿都讀撚埋出嚟。嗱，我見到香港好多有啲議員咧讀稿咧讀到好撚辛苦啊！咁當然即係你話喺議會裏邊，香港嘅議會裏邊能夠民政即係有水準，當然係即係教住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其他啲都有啲嘅，都有啲嘅嚇，即係有啲都我都覺得 OK 嘅。咁啊，譬如我哋阿毛姨啦，毛姨都嚇，即係雖然把聲就用英文咁，但係都好聽嘅。咁有啲都問得唔錯。咁啊，咁有啲咧就即係嗱，我喺啊，即係前兩應該喺我 Facebook 都有講，喂，屌大嚿！即系当咗立法呢个议员都成 十几年， 十几廿年之后啦。 系啊，成廿年啫。 即系你话佢讲嘢系咪好捻流畅咧？都好捻流畅嘅，但系硬系咧就好捻闷啊！唔捻知点解，我都谂唔捻到佢都系嗱咁。佢呢几年又即系社民年之后，佢都好捻慷慨激昂噶啦，请紧报宴啊，屌你拍台拍灯啊，即系。都是好撚勇猛的望落去，咁但系咧，硬系即系佢講嘢咧，硬系爭啲淡而無味，唔知個點撚樣嘅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即系我一睇到個大舊，即系佢講嘢嘅語調同佢嗰個青筋暴現咧，係唔撚配合嘅， 即系唔啱必， 係唔啱必嘅，咁所以即系嗱有咁有喂，尤其是呢、這個呢啲建制派嗰啲更加係啦，屌你咁你真係想揼窒佢添啦，讀稿讀撚到，咁但係即係嗱台灣呢啲新進咧，我估應該都係咁上下啦。咁當然嗱，我哋要原諒佢哋啱啱上位啊，即係呢個都係學習期啊。咁但係即係太過想好快表現出嚟佢啲問政能力，但係個問題能力就係即個能力。咁你啱啱上去，梗係好多不足㗎啦！你問錯人又好，問錯事又好，呢、這個必然。 你蝦碌嘢邊有 咁啊？所以即係喺呢個啊呢位 呂宣寧 呢位呂宣寧咧，就即係問撚到就亂鳩曬龍啦！咁啊，即係又俾人哋俾人哋笑啦！咁啊笑就即係你啊而家啲所謂社交平台就屌你咁啊笑撚到撲街啦！咁、那個老豆就出嚟話：喂，唔係啊，我覺得我女幾好啊！嗱。咁老豆爱女之心，我哋都谅解嘅。但系个问题，如果你咁，如果你个老豆觉得佢几好，哇！咁佢就觉得好噶咯，吓咁啊扑街啦！咁以后佢民政都用咁嘅态度，咪死得啦！ 咁自己仔女永远都系最 fit 嘅。 系咁啊，好啦，呢啲咁嘅新科状元啊，咁啊入到议会里边，我哋都希望佢能够改进啦，系咪？即系无论蓝绿都好，即系我哋希望大家都。唔好太过急于表现自己啦，系咪？因为有好多就借呢个所谓转型正义咧，就行呢个清算嘅啊嘅手法啊。譬如呢、這个，我哋唔好讲立法院，我哋净系讲紧呢个台北市啊，呢、這个 大巨蛋 啊。咁啊，而家就即系停捻晒工啦。咁点咧？ 咁啊收唔到科喎、啊， 仲裁 系嘛？咁佢又话喂，我又要我收唔到科，但系咧你又要赔钱咩噶咯？你再收唔到科，咁佢好啊，屋停咯，屌你咁即系等人等市民嚟决定咯。喂，屌你咁你停就你市政府停，冚家铲 将个责任咪推翻俾 背书就俾民众系嘛？咁到时民众话好啊，唔好起啦，咁边个俾钱啊？咁你系咪叫每个台北市民夹钱先？ 唔系，所以咧，即系啊呢啲咁嘅怪， 即系你清少前朝嘅嘢，你根本就唔系话转型正义，你根本就系真系有清算， 冇错， 系嘛？咁所以即系呢啲咁嘅新科嘅新科嘅一啲啊，呢啲咁嘅状元又好乜春到啦，咁啊即系大家都真系做实事啦，就唔好屌你谂即系玩清算呢样嘢啦。大家即系为台湾好，为中华民国好，大家都系即系为呢个国家。即係盡點力啦，就唔好屌搞咁撚多其他啲古靈精怪嘢啦。今日我哋節目頭先打曬圈係嘛？咁我哋都節目差唔多嚇，咁啊下個禮拜應該神舟五子啦嚇，咁啊我哋又唞翻一集先，咁啊到4月我哋再見，拜拜， 拜拜。